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看图说话。 Two, talk about the illustration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复印两块钱一张。 复印不是一块钱一张吗？ 二，餐厅在一层。 餐厅不是在二层吗？ 三，刘先生十点去故宫。 刘先生不是九点去故宫吗？ 四，他是王先生。 他不是刘先生吗？ 五，马经理要订火车票。 马经理不是要订飞机票吗？